走到了一起，共同抚养着江梅的孩子江海和陆高的孩子江河。两代人红红火火地开着一家餐馆，叫做军贸餐馆。可这一切都是姚亮在30年后无意中光顾这里才知道的。关于那个曾经是他的青春偶像的陆高，原来也有着他自己的秘密。那天晚上，二狗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往回跑，正撞见了陆高。 哎，你是谁呀？ 二狗吧？ 你他妈闹什么鬼啊你？ 吓死我！ 咋的？ 这儿好给。 什么呀？ 好东西，你儿子。 去你妈的！ 那真是你儿子，刚生的，他妈死了。 谁死了？ 他妈张寡妇难产死了。 死了？ 死了，我亲眼看见的。 你怎么去他那儿了呢？ 把他接过去。 你咋去他那儿了呢？ 找着我不是把刘大天家柴火垛给点着了吗？我这去北边靠山村我一个同学那儿躲了一天。我刚才往回来的时候，我路过张寡妇家，他们家门口，我听见里边鬼哭狼嚎的，我就推门进去了。他疼得在炕上直打滚，死去活来的。 后来呢？ 我也慌了，哪见过这。 后来呢？ 后来就没动静了呗，喊啥呀？这三针一抽一抽的，再后来连抽都不抽了，我就傻在那边眼瞅着他断气儿，他死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想到这孩子，我也不在乎解他裤子了，不管那人都死了，这孩子屁股都已经露出来了，那头发胳膊腿还在娘肚子里呢，大概是难产吧。我费劲巴力把那孩子拽出来，找了把菜刀，把连肚脐那个带子切断，这不就出来找你来了吗？ 二狗，二狗，你先回去 啊。 把孩子送回去，我去看看死鬼。 哎哎，你儿子你还没看一眼呢，这怎么的啥事儿啊？ 二狗 啊， 二狗 干啥呀？ 二狗，二狗，你看这是姚亮的帽子 啊， 是他落在大榆树上了 啊， 你赶快给他，他都着疯了 啊。 二狗，你再告诉姚亮，我不回来了。 那别 别，二狗，让他跟江梅说，管管这孩子。管管这孩子！ 哎，儿子，看你猜是个啥题？坐地下干啥呀？多凉啊！ 刚生了就把他抱出来，能活吗？ 我不知道，要不咋办呢？ 哎，那江梅他能愿意吗？ 江梅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就怪了，江梅要是不愿意，你敢把孩子抱出来？ 二狗，这是什么？ 军帽啊！ 姓姚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顶？ 这炕太凉了，大家帮着烧烧炕吧。 看这样子，这孩子不是江梅的。 你说江梅也生了？ 江梅生孩子你不知道？你再不看，老子可就不管了我。 全农场都知道了，你不知道？这个是谁呀、啊？ 我刚才出去了，我不在这儿。 这孩子是谁的？ 捡的，我捡的。 真新鲜，还要捡孩子呢？ 捡的。哎呀，这骨头都碎了，咋整的？咋整的？ 都他妈滚开！滚开！ 咋整的？ 我问你，这帽子谁的？ 你的？ 我的。 没错，我的。 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我顺手， 我是故意的。 对于那个曾经接纳过他们也伤害过他们的土地，他们有悔有恨有牵挂也有怀念。 这些年里我读过一些书，我知道实用主义思想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喜欢太实用太功利的黑枣。 姚亮，20多年过去了，等于又过了一辈子。

我姓骆，我叫骆三。